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古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作为意大利三大著名古典歌剧院之一，圣卡罗剧院的芭蕾舞团将于7月6号到8号亮相国家大剧院，演出著名古典芭蕾名剧《灰姑娘》，为北京的观众带来经典的童话芭蕾之旅。为纪念法国著名作曲家古诺诞辰200周年，7月18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古诺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上演。法语歌剧指挥帕特里克·富尼耶将与世界著名歌剧导演斯特法诺·波达携手打造这部经典名作。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在7月14号到8月25号举办。43天的戏剧节，来自16个国家的剧团将上演61台剧目、229场演出。本届戏剧节更加国际化，将开创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方式。家庭音乐剧《故宫里的大怪兽之吻兽使命》将于7月首演。这部剧通过讲述故宫屋檐上、庭院里、大门前的那些谜一般的怪兽，让孩子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8月15号到19号，由英国冰上芭蕾舞团演出的《冰上天鹅湖》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不仅保留了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和原芭蕾舞剧的故事，更将冰上舞蹈与原芭蕾舞剧的表演形式相结合。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经过14个月的紧张施工，本市疏堵工程的重点项目四环路万泉河桥区匝道完善工程完工，昨天通车。从四环路内环主路西向北至万泉河路的车辆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20到30分钟缩短到3到5分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昨天又迎来一批高精尖成果的扎堆对接签约。北京市科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清华、北大等7家高校院所签署协议，共同推进科技成果在开发区转化落地。北京高校技术转移联盟也在昨天宣布成立。下周，本市将开始对园林绿化、建筑工地等进行高温津贴发放的专项执法检查。对于高温津贴应发未发的或者低于发放标准的，劳动者可以向人力社保部门举报。市食药监局近日组织抽查蔬菜、禽类及副产品、牛肉及副产品、坚果与籽类食品、羊肉及副产品五类食品共183批次样品，发现不合格样品4批次。其中在通州八里桥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查出3批瘦肉精产品。7月开始，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将集中推出20项交通管理改革新措施，到9月1号起全面启动推行，届时可以实现车辆全国通检、补换领、审验驾驶证等18类业务凭身份证办理等。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高温黄色预警当中，今天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8度以上，天气炎热，明天的气温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气温呢仍然很高，最高气温仍然可以是达到37度左右。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防暑和补水防晒。那明天午后到傍晚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是2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是37度，最小相对湿度20%。接下来欢迎收听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演艺江湖由 My Life 话剧捕鼠器特约播出。7月5号到7月8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上演阿加莎推理剧作话剧捕鼠器。作为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这部经久不衰的经典名剧已于今年迎来全球首演的66周年。而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此次由英方导演指导，上海现代人剧社演出的话剧《捕鼠器》，也力求为京城的观众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捕鼠器》7月5号到8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购票查询大麦网。好啊，北京时间的20:07，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 晚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对，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阿加莎的名作哈《捕鼠器》的这个话剧的消息哈。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观剧招募活动。那作为曾经著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经典推理小说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最著名的舞台剧《捕鼠器》在今年呢是迎来了全球首演的66周年，那也是全球有史以来连演时间最长的舞台剧。那作为大陆唯一授权的中文版演出呢，这次是由英方导演哈指导的，那也是力求为京城的观众朋友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英伦享受。那会在7月5号到8号哈，其中的某一天应该是由我来带队哈，带领大家去到北京保利剧院进行这个观剧的活动。那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呢，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我们的演艺群会876的微信公众平台，艺术的艺，开会的会啊，数字876，然后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啦。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今天的资讯哈，由邓超作为发起人的第二家超剧场京南固安大湖超剧场呢，昨天是举办了开幕仪式，邓超、玉白眉等主创亮相开幕秀，演员吴京也惊喜到场助阵，和创始人团队哈共同为剧场揭幕。那大湖超剧场是位于廊坊市固安县大湖天地一号，总建筑面积有2500平方米，共分上下两层，拥有可以容纳393人的主剧场以及 容纳近百人的黑匣子剧场。 邓超的超剧场已经开到了第二家了。那当天晚上呢，校园题材的功夫舞台喜剧太极是作为开幕剧首演了。太极呢是在6月30号到7月1号还有7月6号到8号是会在大湖超剧场连演五场，并且在今年的三季度将进行北京首演和巡演。那作为这部剧的出品人之一的吴京当天也是到了现场来感慨一下自己和太极之间的情缘。我们接下来请听现场的录音报道。 很荣幸今天能够看到首场演出，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到。首先我特别感谢邓超跟于白眉老师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参与到这个项目中间来。我最早出道就是太极，然后一直有一个梦，就是太极到底能不能打，太极到底能不能拍成一个功夫电影，重新掀起一个太极热。正好于老师有这个空间，有这个舞台，说不如我们先试一下，偶然的一个机会就造就了今天这么一个舞台剧。继续努力，把我们更专业的表演奉献给大家。 假如时光真的能够倒回，我们要做些什么呢？2066年，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年捉鳖，穿越旅行成为一种观光时尚。少年任意为了完成爷爷任超的心愿，搭乘时光机回到了2018年，踏入了一个充满遗憾的故事。开心麻花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麻花包袱入戏，犀利金句不断，上一秒感动，下一秒就是爆笑，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踏上时光的旅程。好啦，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的直播节目直播访谈当中哈，我是赵省。 各位晚上好，我是静瑜。 对，当然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北京时间或者是这个一直播平台哈，搜索演艺群英会，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视频直播的情况了。咱们赶紧请来今天麻花的这个新的音乐剧叫做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的几位主创人员吧。 是，刚刚听介绍就已经非常感兴趣了。那大家如果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还挺挤的哦，我们来了四位嘉宾来跟我们聊这部剧。那我们先欢迎一下开心麻花年底大戏御用导演、功勋演员，也是我们这部《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的导演和编剧魏伟，欢迎。 谢谢谢谢，大家好。 哎，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音乐制作人、编曲人，本剧的音乐总监魏诗泉，欢迎您，魏老师。 大家好，我是魏诗泉。 嗯，那我们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歌手以及音乐剧演员杜心燕，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杜心燕。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制作人安琪，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安琪。 我觉得每次这个访麻花的这个剧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发现他们剧组的人非常的，怎么说呢，就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一分钟感觉没有一个小梗出来，他们就觉得不舒坦， 就可能是平常训练的吧。而且每一个你发现我们的嘉宾讲完了之后，周围的人都会很开心，我不知道大家在乐，可能又互相之间有梗，比如说像刚刚安琪说介绍完我是安琪，大家笑可能因为是平常都叫他 Angel 是吗？ 并不是，因为大家平时、就是、 他的英文名 嘛，对，因为大家很少这么一本正经的叫我，所以 而且他的就是制作人的这个定位也是跟 Angel 差不多，就是经常去摆平一些大大小小的 天使一样的存在。我明白了，因为像这样一本正经的介绍，就像我妈叫我全名的时候，当他带上我连名带姓叫我的时候，我会整个人都很紧张，我觉得我班 特别忐忑，我总觉得好像又出事儿，是不是哪一部分预算又花冒了，然后我很紧张。 没事没事，我们这已经拍完了。 我说怎么这个就今天几位一定要把这个制作人请到直播间当中来坐一坐哈，这个可能也会提到一些关于钱的问题了。但除了钱的问题之外呢，我觉得我们觉得这个音乐剧嘛，肯定是最重要的，还是首先音乐啊，还有它的整个的创作呀、本子呀等等等等吧。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这个剧名实在是太长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断句对不对啊，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对吗？ 对， 对， 是的， 我们都要想一回。 是，对，这个本子是最开始是谁引进来的，还是说自己原创的呢？ 这个其实是我去年在国外看戏的时候，然后看到的一个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它也是去年刚刚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但是当我在国外的剧场第一次看到这个戏的时候，它其实就引发了我对我过去的一些事情的触动的点，而且周围当时到 我觉得先卖一个关子，先不讲剧情内部的事情吧，就是讲到那个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点的时候，周围的女孩子们全都在哭。当这个点出现，我看到周围观众的这个反应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应该拿回国内，我们再来试一下，是不是中国的观众也喜欢这样细腻的情感点。而且当时在国外看到这个戏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它的音乐旋律就很好听。虽然我是就全组我们音乐剧我们这个组 唱歌最好听的， 就我是唯一一个唱歌跑调的人对，包括导演在内，对，所有的人都会弹钢琴，所有人都会唱歌，只有我是五音不全的。然后我们一起去唱歌的时候，我一出声大家都安静了，都不理我， 只有你靠发色出众。 对，但是即便我 有点像麻花里的杨超越 啊，对对对对对，我是靠颜值取胜的。对，然后但是就是即便我没有什么鉴赏，就是专业度的这个鉴赏能力，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在剧场里看到这个戏的时候，我会被他的节奏、音乐以及他的那个细腻的情感所打动。而且他会原版也有很多就是比较轻喜剧的搞笑的情节，我觉得这个跟麻花现在的需求会比较相符。然后而且麻花这两年会很想要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因为我们渐渐发现国内的观众的口味越来越丰富，大家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所以作为这个制作方、出品方，我们会要想要说去满足大家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个太官方了，对对对，反正就是 觉得这方面有钱好赚。 对对，有钱好赚。然后 这一下子也拉得有点太 对对对， 对比太大。 而且是麻花第一部的这个引进的改编作品， 对， 音乐剧的， 对对，这是麻花第一部引进的音乐剧改编作品。然后我们未来也会带给大家更多的这种丰富的类型，让大家去在市场上能看到它。 对，我不得不说他的发色真的很好看，大家可以打开这个一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的平台， 请点进来 视频直播， 就是在视频直播上面看这个发色真的非常的透亮。 好了，我 pink 你出道。 好，那谢谢大家。 是，刚刚我们的制作人是有提到哈，这部剧因为是引进的，那么引进的时候存在一个翻译的问题，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说，当时这个剧名是直接就是原本译过来的，还是我们有些改编？包括像刚刚其实赵爽有问，说不知道该从哪里断句，因为毕竟麻花摆过我们一道，像这个夏洛特烦恼，我们都以为是夏洛特的烦恼，后来发现是夏洛特烦恼。 对，其实这次没有在剧名上摆大家，对吧，导演？ 是最多那个旅行局的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 对，就是这个， 没有的。 对，这个断句很对。导演就是很沉默，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当时也想了很多名字，想了很多名字，想说再玩一下这样的梗，但是好像我们觉得在名字上不如给大家制造一个直接一点的悬念，这是导演一贯以来的风格。对， 比较清晰。对，导演说一说为什么取了这个名吧。然后您原来取名都是什么风格呢？ 原来取名，原来的戏都是想要就是吸引更多的观众来看戏，比如说以前的二维码杀手啊， 是， 对，窗前不止明月光等等一系列，在名字上面会做一些文章。但是这个戏呢，它属于一个爱情剧，所以说就不卖那个关子，或者是吊大家胃口了，对，直接一点。 那其实刚刚制作人啊，虽然说要保密一下，不要把情节透露出来，但是在我们之前的预告当中基本上也透得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我们就来慎重的问一下导演吧，也是这部剧的编剧，你觉得这部剧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 讲了一个 爱情故事。 对， 谢谢，没了。 他其实就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但是这个事情呢，就是哎呀，说多了好像有点剧透。 没事，你不把反转。 没事，您不说，我们也帮您补全。 对，是这样的，我们的广播的听众他会有好奇心，你要想到一种说法，就说他们心特别痒，就想去看。可以的。 其实这个故事比较简单，就是一个男孩，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一次意外坐错一辆车，认识一个女孩，然后两个人在一夜之间相爱。 一夜之间的故事感觉 有 点像 爱 在黎明破晓前。 对 对对， 爱在系列的那个故事。 对，这个其实我当时看到也会觉得它有点像是剧场版的爱在黎明破晓前。这个就很符合我们这种女生的口味，然后对 对对对， 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这个遗憾。 对， 那我们就不得不问问这个剧的这个演员之一哈、然后也是一位歌手、然后这五音也很全啊，就是您 您在剧中是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女一号啊！看我这种形象哦，大家看不到，看到的应该知道，肯定就是女一号嘛。 嗯，然后呢，就是那个回到这个什么多少年前一下子被爱上的那个人是吗？ 就是被邂逅的那位女主角。 对的，这个故事从头到尾讲的都是我的故事。导演对吧？ 可以这么理解， 真的真的是这样的。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的。 好像我们这儿还拿到了一段您的这个独唱的一段小 demo， 就是具体是哪一段啊？我觉得先听一下，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来解释到底是哪一段，因为毕竟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你的故事嘛，对吧？ 好的 啊，这是故事的开端还是故事的结局？我们先听一听啊。 想到我们一起坐在海边，那天的阳光很强烈，你微笑地对我说，想一直这样到永远。抱着你送我的吉他，习惯了躺在你宽厚的胸膛，你一直轻抚我的发，彼此这样对别人打开了心房，曾以为找到了依靠的肩膀，原来即使我脸庞刺痛我的心脏，只剩我一个人不停地唱。回到那一天，我和你相遇的那天，回不去的从前，在雨夜你牵着我走过的街，回到星空相拥在海边，仿佛就在耳边曾经的誓言。 哇，感觉好浪漫，好唯美哦。 对，终于感受到了刚制作人说的为什么在剧场当中有一种想要哭的那种冲动。 对，是 就一小段，那这是麻花的戏吗？总感觉我们朋友说要买麻花的戏，走，带你乐乐去，带你找点乐子去。那这次还在剧中，我们还能找到乐子吗？ 乐中带泪。 对，是乐子这个事儿是一定能找的，因为这是导演经过多次的这个反抗跟争取，保留了我们这个戏里绝大部分的这个喜剧包袱点。因为我们的音乐总监一直都是就是做音乐剧，他会有在音乐上的一些要求，比如说我到某些点不能进歌，对不对？韦时泉， 就是说到了哪些就是叫什么，我们有个京剧叫说那个唱台词不能表达的时候你就要唱，唱不能表达的时候你就跳。 嗯， 所以经常我们就会对比如说进歌点啊，他要讲到台词在哪个点上然后再唱，这些地方我们都会跟导演去有很多的这种商讨。然后包括刚刚说那个包袱为什么要 cue 我呢，是因为我们之前虽然也有做过喜剧，但是呢就是说麻花是属于包袱型喜剧， 三句话 对 不出一个包袱我们就很难受。 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在音乐剧里面其实他们也有包袱，但是说他的那个度和那个密度会跟麻花的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有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会说呢，当然你先来吧，先发散，先多，然后多到一个点，我说，这个 我 可以笑，对，比如说什么小明小红这段就算了吧，就这种，就经常也讲，哎，要不要讲个冷笑话什么这种，我说，冷笑话，要不 就算了 就，哎，对之类的，就我就开玩笑，就是说那种，就我就经常那个扮演，他们说是那个收，就是收的这个，就会跟他做这个互补这样的角色。 那你们俩还坐一块儿，岂不是你们俩天天打架？ 就是 他们俩就是相爱相杀，对。 所以大家看视频直播的会发现，我们的音乐总监哈，基本上就在场边的导演那旁边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想 Q 他然后他又不讲话，那只好 Q 我。 导演是我们主创团队里脾气最好的一个人，然后 长得最帅的。 对，长得 是我吗？我不是， 哦，不是，不是你。对，导演脾气特别好，而且长得又特别帅，所以我们每天就是 diss 他毫无压力。虽然他很有才华，但是我们以 diss 他取乐。然后我拍了很多那种照片，都是导演说我要这里加包袱，然后音乐总监翻一个白眼，然后编剧在旁边就是笑的已经脸都崩坏了那种。 其实有好几张，就是有些制作人就可能红粉红色头发的，他会做一些后置加强这个效果，弄得我有多吓人一样。 对对对， 刚好我都是在那边弹琴很投入，这样然后被他抓到，他就批那几个字，你知道吗？ 就正好定一个表情包，啊，然后音乐总监又在翻白眼。 我本来的人设是也是挺轻喜剧的，不知道什么，我就是因为他太。 太又比我更 nice 了之后，就显得我很暴力。 哎，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每次仿麻花的一些剧的时候，我觉得麻花的组特别有意思，是最能互相拆台，以及就是真的是分分钟都闲不下来，大家可以互相这个炒成一锅粥的一些组哈。 对， 所以我就经常会问，就是麻花的舞台上的演员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会不会现场有很多的现挂？可能音乐剧没有说舞台剧那么多的现挂哈，但是比如说类似这部剧在排演过程当中会不会很有意思，经常会有这个一些导演呐、然后什么音乐总监啊等等等等的一些小的火花加进去哈、我们问半天没说话的演唱者吧，刚才您唱完那段之后一直没说话。 主要我们这儿还有个包袱没有拆，就是这是从头到尾都是您的故事，所以刚刚唱的这段到底是您故事的哪一段？ 中间段。 其实是都有贯穿了， 对，一直在贯穿。 到那一天， 这首歌是我在剧里自己写的，写给初恋的， 对， 写给我的初恋 的。剧里自己写的，实际上是我写的， 实际上是我写的， 很爱抢戏，是我改的。 好，然后呢？ 就是写给我的初恋的一首很伤心的情歌。 那。比如说整个剧在排演过程当中，因为本来是从外国的本子拿回来的嘛、对吧，然后包括你们在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组啊怎么这样啊，意见这么的多呀，或者说有什么现场的这种火花啊，你还记不记得有这些事情？ 意见倒是没有，因为这个剧组真的是很好，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然后每一天就是玩着玩着就排练了，排着排着练就玩了这样。火花很多了， 因为 火花有，我每天看得很清楚，你们自己可能不记得了。 其实因为这个剧也是一个，因为它轻喜剧，然后呢，而且它比较很多作品的，其实音乐作品的风格上面啊，把拉回一些正题，就是它风格还是很多样化，所以我们经常会探讨，会跟演员说探讨一些各样的唱法，比如会经常，比如说像有些地方它会有一些R&B 的节奏，然后比如说演员一开始他，比如说他会选择一个，就比如说他有个地方就召唤回忆，有一个这样的段落啊，然后他们 可以再多唱几句。 然后比如说他一开始他就会说召唤回忆，我说不行，我说这个地方是那种下面都已经是那个吉他那边扫起来了，有律动，我就说召唤回忆哒哒哒，我就会举例子，我说就像那个谁谁谁，比如说什么，我说 Mariah Carey 啊或者什么谁，我一举例子说啊知道了知道了，然后他们手就在那边，我们将会就是会弹， 对，就抖起来然后扭起来， 因为在剧里边他比如说他本身的音乐风格再加上和戏的不同的配合，所以他各种各样的唱法会很丰富，我觉得才会就是好听，然后而且又会觉得怎样跟剧去搭配，所以我经常会探讨这个，我觉得花火花都很多，对，是挺爆的。 是，我会觉得麻花的演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他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哈，虽然会给你很多的包袱，但是基本上呢都不怎么聊他们的剧情，就是不透露给你们，但没办法，我们就是要帮听众朋友们深挖一点点。因为一开始呢我们有说这是一个关于穿越的故事，穿越题材已经火了很长时间了，特别是最近还有一部大热的这个影视作品哈，节爱千岁大人的初恋，讲的也是关于穿越的故事。那么我们这部剧也是穿越的故事，穿越跟穿越之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呢？特别是像刚刚有提到说可能少年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跨辈儿的这种恋情，之前也有过像翻拍自韩剧的那个重返二十岁。那么有这么多的题材了，我们这部剧的特点到底在哪里？我希望他们回答的时候应该可以透出一点剧情吧。我已经问得这么努力了。 导演来说两句吧，就是为什么选了这个穿越的题材。导演 今天就想挂一个横幅，我就笑笑不说话。 此处无弹幕。 没有，这个戏当时比较吸引我的点是他的情感点，就是跟我的年龄比较相仿，就是年轻二十多岁。然后 那一一 导演好不容易开金口说话了， 导演继续 导演现在迅速，我不说， 您上半段大概还有三十秒的时间，您可以再做最后的陈述。来，抓紧时间。 大家、 就是、年轻， 就对，就是年轻。然后呢，那个就是当年的那些回忆，什么我都想起来了。所以说，满怀着这个青春洋溢的这种心态，然后来排这部戏。

好了，北京时间的20: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赵爽。 各位晚上好，我是静瑜。 对，今天我们来聊哈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麻花最新的音乐剧哈。当然呢，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是有好礼相送的。那我们马上呢会这个有一个观剧的活动哈，是去观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这个一部经典的作品，叫做《捕鼠器》。如果大家想参与到这个观剧活动当中呢，可以发送您的姓名、电话加上观剧心愿到演艺群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哈，然后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好的，我们再次请出几位主创人员哈。 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开心麻花的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让我们欢迎开心麻花年底大戏御用导演龚勋演员，也是这部剧的导演和编剧魏伟。 Hello， 大家好。 哎，我们再请出这部剧的音乐制作人、编曲人，本剧的音乐总监魏诗泉，欢迎您。 大家好。 还有我们这部剧的歌手，也是女主角，从头到尾都是贯穿着她的故事的音乐剧演员杜心燕。 大家好。 带戏啊，声都变了哈。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制作人安琪，欢迎安琪。 嗯，大家好，又是我。嗯， 哎，我以为刚刚我们已经介绍过一遍了，这部就不会笑了，结果发现介绍完 还是在 笑。对， 真的是自带梗啊，聊得很欢乐。 对，这个就好比如果说到时光倒回，我记得就是以前我们什么样的时刻，比如说一说到谁谁的全名会笑呢？在小学的时候。话说当然也就5-6年前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比如说老师一叫说啊王静瑜大名，然后你知道身边 完了，你已经告诉听众我大名叫什么了，以后他们为了吓唬我，他们应该都路上这么喊吧。 然后你知道当时就有很多身边的这个小孩在笑，然后老师会问你们在笑什么呀，然后大家说我们没有笑什么呀，其实就是一种感觉吧，或者说一种团体的氛围吧，是吧？在这样的感觉下啊，创作了一部麻花的新的音乐剧，叫做《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所以呢，这部剧就是让你上一秒哭，下一秒笑，下一秒笑了，然后下一秒再哭哈，这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哭完就暴怒。 你们 给我看的什么鬼？当然不是这样的。 太好看了，就啊， 怎么不早点出来？ 对， 这部戏 是， 可是为什么 还是我层次不够？为啥又哭又笑的呢？ 这个 集体陷入沉默，这个还行。 本来想交给导演哈， 对，我们想交给导演来说，但是导演在我们这个群体里一直都是， 导演要维护他的高冷形象，毕竟有女粉丝的关注。 是他可能很怕 说 错话， 你说笑，说哭，或者你选一个，这样好不好？ 对， 给你分担一个。 嗯、我说哭吧， 你先哭， 你先笑， 先 讲一下泪点。总之就是要先 Q 导演说话， 导演一定要多说话，不然女粉丝的蛋糕我们就吃不到了。 哦，女粉丝还会送蛋糕来的。 对呀、啊，我们每天都会收到女粉丝的。 没讲好就会扣她头。 女粉丝现在会发现说，你看到了吗？你们送的蛋糕都不是导演吃了，就制作人、音乐总监还有女主角都。 我 吃了三块， 因为昨天吃太饱了。 哎呀，真的是欢乐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帮大家再挖掘一下主题，哎，到底什么点会让我们哭呢？ 算是遗憾吧。如果我在想，如果是我啊，我如果是一个。16岁的一个孩子，如果说我的父母或者说是爷爷奶奶长辈给我讲了一个他曾经的故事，然后呢还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有可能我会去做出一些孩子一样的这种做法， 帮你找到那个老奶奶， 对， 结果发现还是个年轻的姑娘， 对，就想去改变这个历史。 这也是剧中穿越的这个成分在哈。那我们上一秒已经哭完了，好难过，这个悲伤的故事，请音乐总监救救我们，让我们笑起来。 好，讲刚刚导演觉得讲的好不好笑？好笑，笑完了。 各位如果看视频直播，我就发现更好笑，因为特别一本正经的在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 对， 特别一本正经讲一个冷笑话，你是觉得今天超过38度的温度有点实在是让大家忍受不了了是吗？ 对，我来那个升温又降温，然后其实就顺着导演刚刚说的，就是说其实就像这个小孩，这个孙子，他要完成这个就是未完成这个心愿，但是你知道一个你穿越这个时光，就不管就像我们回到过去一个时间点，以我们现在的心态，你会发生很多就是你意想不到，可能你以前顺着这么走，你不觉得会怎么样，你可能现在倒回去再看，哇，这个人穿这样，这个2018也太可笑了吧，就会有很多这样子很有意思的梗，然后再埋伏在这个穿越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会在这个途中，就是这个这样的时光的这个旅行 的途中，我觉得是充满感动，但是呢又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在的。 是看这个时间的设定啊，2066年、2018年，感觉我们现在就已经是他们当时觉得很老古董的时代了。 对， 实在难以想象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那么现代的人，然后回来看我们可能现在用的智能手机，就觉得这是什么砖头，这是用来干嘛的。 对，大概比如说我导演，我能不能破个梗，比如说 小梗科普。 对，小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象过未来会有什么样高科技的东西出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设定，就是2066年我们是有所谓的穹顶遮雨的，然后那当这样生活的人回到现代来，他看到我们日常会使用的这些东西就是很惊讶的。 就刚刚我们北京还下过一场雨，我们还有双彩虹，然后他们就说这什么鬼。 对，这是什么。然后包括我们的雨衣啊，我只是在博物馆里看过，看文物的时候见过。对，就是会有 什么的。 对，包括我再回过去看我爸爸妈妈的那个年代的一些东西，我说啊，妈，你穿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结婚照还都要看斜45度，不能彼此看对方。 对对对，脸画的跟那个 就红苹果， 对，红苹果一样，然后两个人非常尴尬的手拉着手，还不 看对 方这样的样子。对，我在想有的时候等我们老了之后，我们的子孙啊后代再来看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一头粉色的头发，我自己觉得现在很潮，他们看我会不会觉得哇，奶奶你是不是有一点什么问题。对，然后 我好想知道，就是50年之后，当我们在看到现在自己的嘟嘴卖萌自拍照的时候， 是 什么感觉， 是什么样的感觉。对， 没关系，谁没有过杀马特的时刻。反正现在 QQ 空间也都关掉了，我死不承认就好了。 所以其实他是通过一种错位吧，然后来制造一些这个笑料。其实他这个笑不是说可能有一些喜剧的笑呢，咱们说包袱呀梗啊，可能这个更多的是利用一种就是大家的一种思考啊，或者说一种错位啊，然后让大家就产生这种笑点或者是效果，是吧。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还挺触动的一个点是我觉得如果是光穿越，它的那个厚度其实还好，但是你想着这是你穿越是为了见你年轻的爷爷， 背负着使命的， 对，背负着使命。当你见到你爷爷那种复杂的心，就是那种我好想相认，然后可能时光向导这里非常有多笑了，时光向导就那种你差不多给我行了，就是那种。 对， 然后他就又好激动想哭，又要压着，而且为了要完成任务要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有趣。 我们女主角的身份瞬间被破梗了，刚刚还说是贯穿从头到尾的女主角， 怎么办， 现在已经被介绍出去，我们这部剧是有一个时光向导的。 对， 那现在就来问问，既然是时光向导，所以你也是整个贯穿着2066到2018年期间间的， 对 的。那么想问问，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有想过自己真正穿越时空吗？比如说往前穿还是往后穿？ 其实演这个戏之前我没有想过，但是演过这个戏以后我有想过，因为我的初恋是在16岁。当我演到这个戏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回到我16岁的那一天，看到我跟初恋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就当我看到我跟他恋爱第一次接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或者是看我们两个在撕逼在吵架的时候，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会让我很触动。 那我倒是觉得 想穿回去。 对，我觉得就不得不再放一个大招哈。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小的 demo， 是其实是一个对唱。那对唱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对，我觉得我们还是再来听一小段哈，感受一下这个小 demo。 突如其来一场雨， 有点莫名其妙的相遇， 这样暧昧的距离， 只能听见自己心跳个不停， 看着他的眼睛， 不敢， 有点无法呼吸， 太近， 心在跳个不停， 气氛变得好安静， 他吸引我的注意， 明明之前还有点嫌弃， 我是不是要更贴近， 我是不是应该心一心， 再这样下去 有点 我不能自已，会有一点情不自禁， 不能再这样下去， 心中泛起一阵涟漪， 那段深刻的回忆 告诉他我的心情， 我能否忘记， 轰隆隆电闪雷鸣，我的心中也下起大雨，哦哦哦哦，温温 自己，我是不是有点动心？ 调整我的呼吸， 调整我的呼吸， 要保持冷静， 要保持冷静， 仿佛这一场大雨就像命中注定。 这感觉， 这种感觉 好强烈， 分外强烈，不会熄灭，不会熄灭。 哦，真的好好听啊，就是我们从头到尾贯穿始终的女主角的嗓音真的特别稳，我真的很 多遍是吧， 我就为了听你唱歌我决定一定要去看。 对，因为这个静瑜她就是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 哦、 所以她会对这个，但是974就是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就会对这个嗓音什么的特别敏感。 是，然而我自己也是五音不全挂，从我们俩可以，我跟赵爽可以组个组 合， 我非要拖着你，你一定要拖着 你。你要不要跟安琪一起组？ 我们三个可以去，我也去染个黄头发。 对对对， 你觉得你染个绿的，这样我们三个比较和谐。 你知道那应该唱什么吗？大王叫我来巡 山 呐、啊！ 我们破坏了刚刚好不容易营造起来的这么美好的意境哈，嗯、 好温馨啊！ 嗯，但是据透露哈，据小道消息说，现场可能会有小型的乐队。 嗯，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置呢？ 因为有预算，没有，我开玩笑。突然间这么现实， 好多人 一个梦幻的，没有，因为 制作人给钱。 因为我觉得也是这次，因为刚刚也说到，就是漫画第一次引进这样子的改编作品，然后我觉得也是从各方面，不管是轻喜剧的点，或者是音乐上，都拿出最棒的诚意。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我觉得用乐队，其实当然不能说用伴奏带不怎么样，而是说因为用乐队就是说是音乐剧它的一个不最原本的意图，因为你会跟着导演员去呼吸，跟着所有的戏剧的节奏去变化、嗯、所以我觉得这次我觉得也很开心，因为我一开始也有点想说会不会是用伴奏，我、哦、说好开心， 制作人居然给了钱、 就满满的这个诚意。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要帮我们这两天都在排，都会觉得说嗯，一定要好好的排出来，然后用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去描述到的这个画面，然后呈现很完整的配合演员的这个很非常厉害的演唱，然后呈现所有的唯美的梦幻的然后感人的细节给大家看。 嗯，对，其实说到这一点，就是虽然作为制作人 自己感动哭， 对，就是花钱上我很难过，就是很肉疼、啊、就是弄一个乐队很贵的，然后但是其实现在出来的效果我是真的觉得完全超乎我的预期，而且相信观众走到剧场里来看到这个有现场乐队的音乐剧，它的这个感官的感受一定是远远超过大家的就是之前的一个想象跟预期。这个我觉得音乐总监更有发言权， 而且不得不说这个我们比原这么说有点那个了，就是比原版更有这个话语权，是因为原版其实它原来只有 两 个乐器， 对， 我们甚至是一来就是四大件，有吉他贝斯鼓还有那个键盘，对，所以是从整个的完整性音乐的完整性上，我觉得可能达到的东西方式 对 风格会 更 完整更丰富。 所以对，我觉得看音乐剧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喜欢听那种现场有呼吸感的东西。 是， 对，就是作为演员歌手有的时候在台上，比如说我演过很多剧它是放伴奏的，然后每一次的时候都要想在演戏的时候要想，哎，我这说的是不是快一点，那是不是要说的慢一点，就要卡伴奏的点，但要是有乐队的话，你就可以随着你的情感每一天都是在不一样的点可以进， 也是有技巧，就是他演的演到哪演哔哩吧啦讲密，要么就三四，然后就 对， 是特别好玩、特别刺激的。经常有时候还进不到。 那我们观众可能更喜欢看进不到吧，就可能 对大家 观众 大落拍这种是吧？ 对， 因为从观众的角度而言的话，为什么会选择进剧场去看演员现场去演，不管是话剧也好、音乐剧也好，其实就是想要看每一次不同的呈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死忠粉丝，相信蛮好有很多这样的粉丝，就一部剧一刷二刷、刷很多遍，因为我每次看到的都不一样，而每次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呈现，所以加上现场的 live band 的一定效果非常好。而且你们忽略了一点，结束完之后现场办的可以留下来开 party 呀、啊，我们还有女粉丝送的蛋糕， 对， 消费消化的 啊，这个费用可能就啊，不。 这个费用 歌曲连唱三小时是吧？然后配合球赛一起， 对， 然后现场小吃喝啤酒。 你提到那个 live 版啊，就是你知道我演艺圈会有一个传统，就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音乐剧演员。 嗯， 就是我们可能今天准备了一些，就是他的各种 demo 啊或者小样，但是我们真的很想听，就现场。能唱上两句、 啊、 好，谢谢大家，我为大家没有 、真的是我心愿是我见过答应的最干脆的，一般状况下的话然后就开始啊，那我今天没有准备， 心愿特别有实力，就是我一直在等你们 Q 他，对他的声音 放心我不会放过他的， 其实我唱歌声音还是很温柔的 啊，来段温柔的， 那我来一段温柔 的 英文歌。 好的 So I cry sometimes when I'm lying barely trying to get it alright. What's in my head and I feel it a little peculiar. And so I wake in the morning and I step outside and I take a deep breath and I get in my head and I see the top of my life. What's going on? Whoa. 好像麦掉了，麦炸了，哎， 我现在就特别后悔，就我们直播间没有一个麦是可以这个怎么说呢，有混响啊之类的哈。 没有，我们刚刚有偷偷的在唱半音，就而且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特别认真听，后来慢慢手摸到那个音量键，把它脱下。 超级大声的， 就是震到大家。 没有，你会发现他的这个 爆发力极强， 对， 爆发力， 铁肺女歌手， 对，可温柔，可暴力， 可暴力 。 但我在音乐剧现场，就是我个人的喜好，我喜欢听这个，就是心燕这种 炸裂的。 对，因为我都去现场了，如果我要是温柔的，就是我这种五音不太全的，可能去录音棚里录一个温柔的，大家修一修，听着也都是那么回事儿。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戏我特别自豪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可炸裂型的演员，也有可温柔的演员，我们有轻快好笑的歌曲，也有非常让你能沉下心来的歌曲，这个一切都要感谢我们的魏诗前魏老师，他给了我们真的非常多的惊喜。到目前为止我们排练一个多月，我们出的所有的歌，就是所有听到的同事也好粉丝也好，没有一个人说不好听，就是大家都哇怎么会这么好听，让我觉得我这个最近一个多月的钱花的好值啊。 因为 还 是要回到 钱，然后那三小时你刚刚说的 party 我们就加上去了。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国外翻译来的剧，因为我演过很多这样的剧，每一次有的时候歌手在唱的时候总觉得哎这一句可能不是太舒服，可能唱英文或者怎么样更舒服，但是真的是魏老师写完的这个词每一句真的是很舒服，没有哪一句是我觉得很不舒服的，真的很舒服。嗯，这个真的是很感谢他。 就是因为我每次为了让大家更快的那个学会啊和感受整体的这个感觉，我自己都会先录一遍，然后你录的时候然后 自己唱，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那个 demo 出来就是也还挺好听，然后就是觉得就是过 关了，就是很顺口， 对， 很好唱。 对， 总监有一颗想演戏的心，导演你听到了吗？导演装不知道。 魏老师的内心戏， 导演有一颗想唱歌的心，然后我每次教歌的时候，导演都 cue 一下导演 啊，这样。 哎，导演，你觉得你们这部戏最好听的唱段是哪一段？可以给我们 唱 两句吗？ 对，导演觉得哪一段最好听？ 真的，导演真的喜欢哪一段？我好想 没有，我 海边是吗？ 对，海边， 看月亮那个吗？ 不是。 哎，你们可以商量一分钟。我觉得导演非常有趣哈，因为你像这个魏伟是麻花非常著名的演员，然后原来也演过非常多经典的角色，比如说《夏洛特烦恼》当中那个夏洛也曾经演过， 对， 然后包括很多就是最早的一些麻花的粉丝也都非常熟悉他哈，但没想到私底下是一个这么文静的人， 就是。导演可能是被我们 说到文静之后，他们三个忍不住笑出了声。 就是导演可能是在美女面前会稍微的紧张一点，然后在我们私下的时候天天欺负我们，然后 真的， 你刚刚不是说 diss 他吗？ 不要岔开话题，你们想好了唱哪一段吗？ 好，一分钟时间到，导演的 show time 来了。 啊，导演的 show time。 对， 导 演 喜欢哪一段？ 这样我对，就是那个你喜欢哪一段，你先说。 我最喜欢是海边那段。 对，海边那段是一个温情感人的唱，然后我简单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你想到你老了以后会什么样子呢？就是会。当我想到会有一天也要历经岁月沧桑的改变，变成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也要握着孙子他的小手一起坐在海边，你言我一语彻夜聊天 聊天。 感谢 大概是这样子的，不能剧透更多 了。 对， 所以为什么 demo 这个 demo 不错，这 demo 截留下来。 我要配啤酒。 我觉得现在就很好奇一点了，你想音乐总监他是这个等于说是改编曲目啊、嗯、写词的，他都唱得这么好，那我们另外一个演员就是说除了心念之外得唱得有多好啊，所以这个制作人才没有让这个音乐总监上。我介绍一下另外几位演员吧， 因为音乐总监演出费实在是没有他的预算了、嗯、对，然后其实刚才大家 可是我觉得按照音乐总监这种想红的程度即使没有制作费他也快强行要上吗？ 也是啊，然后后来对，其实是因为制作人一直就是觉得那个我有点抢他那个粉红色的发色， 抢我 一直不 让 我那个也不让我染这样 的。是，那今天只有新叶来到现场了、嗯、那我们另外的几位也是实力很强大的演员、嗯、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对，我们其实刚刚我就想戳穿新叶，他说那个女主角然后我不知道回去该怎么跟我们的另外一位女主角交代，就是对我们的正宫就是崔秀丽跟王培杰他们两个、嗯、秀丽是我们的女主演，然后培杰是我们的男主演、嗯、他们两个也是国内现在非常一线的音乐剧演员，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那个心动的那首歌的演唱者，是我们前天一起去录的 demo、嗯、然后其实新叶也不是说假装上位了，人家也是女主角，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还是希望到大家到剧场里去揭开这个谜底。对， 嗯，就说这个人物关系还有点复杂、 对，相当复杂， 有点悬。 我们就喜欢复杂的关系啊，然后这个男女主角都是非常棒的音乐剧的演员、嗯、因为我知道可能麻花在选择音乐剧演员的时候、嗯、他会有很怎么说呢，很严格的一个筛选，你像之前我们接触过的好多都是大学本科就是学音乐剧并且有多年的舞台表现经验，声台形表上来说来就来那种感觉的哈。 对，完全就是这样，而且他们两个一个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个秀丽是上海音乐剧学院、嗯、而且是师传的学妹、啊 对 对, 对，然后都是经过很多年很多部戏的这种那个打磨，然后所以他们两个真的也是之后大家也会再见到他们在节目里，然后是外形非常亮眼，声音条件非常好听，完全不逊于我们今天的另一位女主角杜心燕、嗯、对，三个人 要看是不同风格了， 对，完全不同， 长得说就是比我差一点，但是、啊、 对，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认可的，心燕最美，对， 嗯，适合情侣观看是吧？ 非常适合情侣观看、嗯、我觉得就是看完了大家之后感情一定会更好，更会珍惜当下。 对，也不一定啊，适合老人看。 老人 是对对 对，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 因为这个故事我刚才没有说完，就是其实这个孙子为什么要去完成他爷爷的这个心愿，因为爷爷已经去世了。 哦，就已经去世了。 对，爷爷去世了，所以说对，在那个时空已经去世了，他必须要回来完成他爷爷的遗愿，所以他带着这个东西回来的。所以说他再看到爷爷的时候，年轻时的爷爷的时候，他的那个内心，他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导演醒了，导演醒了。 对，导演实在是没拦住，到底是剧透了。对， 快结束的时候醒。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导演在介绍，我们以为就是说，大家都有觉得自己年老的时候会给自己那孙辈啊讲讲自己年轻时候的过往，讲哎你也有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个女生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抱着一种啊我回去帮你看看的心态。但现在是爷已经离开了，所以其实回去的时候情感是非常复杂的。 对的， 我又见到了你，但是你在我的世界当中却永远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呢，不管你是带着自己的情侣去看，还是带着自己的长辈和父母去看，可能每个人收获到的情感的触动点都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节目时间也不多了，咱们再来请这个制作人来说一说具体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嗯，我们的时光旅行局 意 外 事 件是在今年的7月25号到8月5号，在开心麻花的 A33 剧场有首轮的演出，非常希望大家走到剧场里来看我们的演员的优秀的实力跟演职。 嗯，7月20号， 7月25号到8月5号，在 A33 剧场、 结束以后不要着急走啊，还有三小时现场 live band party， 对，啤酒小吃， 欢迎你粉丝自带蛋糕， 对， 这样剩下三位老师啊，每人就一句话，然后邀请大家去观看一下这部剧吧，每人就一句话，顶多两句啊， 好， 来， 来， 嗯，从导演开始吧， 嗯。 一句半句没了，已经 不同的麻花风格， 嗯， 不同的麻花体验， 好，嗯，来， 祝你们笑中带泪，泪中带怒，怒到还想再来看，耶、yeah ， 好，来， 新颖， 是不是把我继续用？ 一定要来 A33看我演女一号， 赢了，赢了，赢了， 赢了，赢了， 好， 非常感谢这个几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哈，聊了聊这部新的音乐剧《时光旅行局意外事件》哈。那最后一首歌可能只有30多秒的时间，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叫《初次的旅程》哈，其实也是一个带有剧情的一首歌。那今天的演艺巡回就到这儿了，我是赵爽， 我是鲸鱼， 稍后是听听塔耳朵，明天再会啦。 快到了，现在是8:05，差一点就要赶不上这趟列车，着急又慌忙，跑得全身是汗。为什么总是这样？每天上班面对变态老板。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